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AB 测试与灰度发布。在网站和 APP 的产品设计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哪种产品设计方案更优的思考和讨论。比如按钮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页面复杂一点好还是简单一点好，这种蓝色好还是另一种蓝色好，新的推荐算法是不是真的效果好等等。这种讨论会出现在运营人员和产品经理之间，也会出现在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在公司最高层，成为公司生死存亡的战略决策。在 Facebook 的发展历史上，曾经多次试图对首页进行重大改版，甚至有时候是扎克伯格亲自发起的改版方案，但是最终所有的重大改版方案都被放弃了。多年来 Facebook 基本保持了一贯的首页布局和风格。相对应的是，一直被认为抄袭 Facebook 的人人网，在 Facebook 多次改版举棋不定的时候，依然进行了重大的首页改版，摆脱了长期被诟病的抄袭指责。但是讽刺的是，事后回头看，伴随着人人网改版的是用户的快速流失，并最后导致了人人网的没落，而 Facebook 的守旧却保证了 Facebook 的持续发展。让 Facebook 放弃改版决定的正是 Facebook 的 AB 测试。Facebook 开发出新的首页布局版本后，并没有立即向所有用户发布，而是随机选择了向大约 1% 的用户发布，即这 1% 的用户看到的首页是新版首页，而其他用户看到的还是原来的首页。过一段时间后，观察两部分用户的数据指标，看新版本的数据指标是否好于旧版本。事实上 Facebook 观察到的结果并不乐观，新版本的用户数据指标呈下跌状态，扎克伯格不甘心，要求继续放大新版测试用户的比例。运营团队一度将新版测试用户的比例放大到 16%， 但是数据显示新版并不受用户欢迎，数据指标很糟糕。最后扎克伯格决定放弃新版，首页维持原来布局。 AB 测试是大型互联网应用的常用手段，如果说设计是主观的，那么数据是客观的。与其争执哪种设计更好，哪种方案更受用户欢迎，不如通过 AB 测试让数据说话。如果人人网当初认真做 AB 测试，也许不会贸然改版。据说今日头条为了论证两条新闻之间的分割究竟应该用多宽的距离，同样是做了数百组 AB 测试。所以 AB 测试是更精细化的数据运营手段，通过 AB 测试实现数据运营驱动，驱动产品设计，是大数据从幕后走到台前的重要一步。 AB 测试将每一次测试当作一个实验，通过 AB 测试系统的配置，将用户随机分成两组或者多组，每组用户访问不同版本的页面或者执行不同的处理逻辑，即运行实验。通常将原来产品特性当作一组，即原始组，新开发的产品特性当作另一组，即测试组。经过一段时间后，对 AB 测试实验进行分析，观察两组用户的数据指标，使用新特性的测试组是否好于作为对比组的原始组。如果效果比较好，那么这个新开发的特性就会在下次产品发布的时候正式发布出去，供所有用户使用。如果效果不好，这个特性就会被放弃，实验结束。对于一个大型互联网应用，通常都会同时开发很多新产品特性，其中很多特性需要进行 AB 测试。所以在进行流量分配的时候，每个特性只会分配到比较小的一个流量进行测试，比如 1%。 但是由于大型互联网应用总用户量比较大，即使是 1% 的用户，实验得到的数据也具有代表性了。 Facebook 拥有几十亿用户，如果 AB 测试的新特性对用户不友好，那么即使是只测试 1% 的用户，也有几千万用户受到影响。所以在进行 AB 测试时，对实验流量和特性的选择也要谨慎对待。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AB 测试的系统架构。 AB 测试系统最重要的是能够根据用户 ID 将实验配置参数分发给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根据配置参数决定给用户展示的界面和执行的业务逻辑。架构图请从文稿查看。在实验管理模块里进行用户分组，比如测试组、原始组，并指定每个分组用户占总用户的百分比。流量分配模块根据某种哈希算法将用户分配到某个实验组中。一个实验可以有多个参数， 每个组有不同的参数值。移动 APP 在启动后定时和 AB 测试系统通信，根据自身用户 ID 或者设备 ID 获取自己参与的 AB 测试实验的配置项，根据配置项执行不同的代码，体验不同的应用特性。应用服务器和 AB 测试系统在同一个数据中心，获取实验配置的方法可以更灵活。移动 APP 和应用服务器上报实验数据其实就是传统的数据采集，但是在有 AB 测试的情况下，数据采集上报的时候需要将 AB 测试实验 ID 和分组 ID 也上报，然后在数据分析的时候才能够将同一个实验的不同分组数据分别统计，得到 AB 测试的实验数据报告。经过 AB 测试验证过的功能特性就可以发布到正式的产品版本中，向所有用户开放。但是有时候 AB 测试中表现不错的特性，正式版本发布后效果却不好。此外， AB 测试的时候每个功能应该是独立的，正式发布的时候所有的功能都会在同一个版本中一起发布，这些特性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冲突，导致发布后的数据不理想。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是灰度发布，即不是一次将分新版本发布给全部用户，而是一批一批逐步发布给用户。在这个过程中监控产品的各项数据指标，看是否符合预期，如果数据表现不理想，即停止回度发布，甚至进行回度灰拱，让所有的用户都恢复到以前的版本，进一步观察分析数据指标。灰度发布系统可以用 AB 测试系统来承担，创建一个名叫灰度发布的实验即可。这个实验包含这次要发布的所有特性的参数，然后逐步增加测试组的用户量，直到占比达到了总用户量的 100%， 即为灰度发布完成。灰度发布的过程也叫做灰度放量，灰度放量是一种谨慎的产品运营手段。对于安卓移动 APP 而言，因为国内存在很多个应用下载市场，所以即使没有 AB 测试系统，也可以利用应用市场实现灰度发布，即在发布产品新版本的时候，不是一次在所有的应用市场同时发布，而是有选择地逐个市场发布，每发布一批市场观察几天数据指标，如果没有问题继续发布下一批市场。 AB 测试的目的依然是为了数据分析，因此通常被当作大数据平台的一个部分，由大数据平台团队主导，联合业务开发团队和大数据分析团队合作开发 AB 测试系统。 AB 测试系统囊括了前端业务买点、后端数据采集与存储、大数据计算与分析、后台运营管理、运维发布管理等一个互联网企业几乎全部的技术业务体系，因此开发 AB 测试系统有一定难度，但是一个良好运行的 AB 测试系统对企业的价值也是极大的，甚至可以支撑起整个公司的运营管理。我们下期会详细讨论数据驱动运营。 AB 测试需要在前端 APP 根据实验分组展示不同的界面，运行不同的业务逻辑。今天的思考提示，你有没有比较好的设计方案或者是技术架构，可以更灵活，对应用更少侵入地实现这一功能呢？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其他